我的生活变得孤寂，我的心里不停祈祷，盼你回来在我身旁。我只会在心里偷偷的哭，你不会看到我泪水流出，明白自己究竟有多苦，输了自己也输了全部。我只会在心里偷偷的哭，我如何才能够走出迷途，这段感情爱得很辛苦，难道你一点不在乎？ 这段感情爱得很辛苦，难道